曾迷失路的方向，期待着一丝光亮，风划过面庞，这爱与恨交织的伤，倾诉不完的创伤，暗夜的曙光，伤痛过，血泪模糊过，回忆过，也重新来过，向命运承诺，利落眼神不落魄，全力以赴却拼搏，去守护着脉搏，沉默终点了，命运之火温薄，交响的承诺概括，就在此瞬间不分散，让灵魂都彼此解脱，清风照山岗，大漠孤烟天微凉，过着梦一场，望不穿你眼神飘荡，猜不中结局无妨，